一人啃着一个牛大骨。席间，狒狒说：“我们好像认识十年了。”我怔了一会儿说：“十年了。”对于很多年不见面的朋友来说，总是会感觉时间快得有些不可思议。坐我对面的丰兄点开了和我的微信对话框，屏幕上最后一条微信消息是在2015年，来自我：“那有空约出来呀。”看到这儿我们几个都笑了，至于为什么笑，大家都懂。我不是那种随口说说客套话的人，我不记得2015年的自己是在怎样的情境下说出那句话的，但至少那时对于约出来聚这件事儿心动过。但心动过了也就这么过了。之前听我朋友讲起过一件事儿，他头天晚上做了一个有趣的梦，梦见自己一个很多年没联系的闺蜜突然生了个小孩，梦里两个闺蜜谈笑风生，醒来觉得甚是有趣。这闺蜜800年不联系了，梦里小孩的模样还真真切切很像她闺蜜。她早上醒来还在沉浸在这件有趣的事情里，他爸在旁边说了句：“给他打个电话嘛。”他愣了愣神，没反应过来。梦到他了，在当下起了这个念头，就赶紧动起来。这就是活在当下。他觉得也有道理，没有酝酿什么语言就拨过去了，说的话也十分洒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嘿，昨晚我梦见你生了个小孩，你说有意思吗？”于是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沉寂了许多年的闺蜜情又这么搭上线了。她告诉我这件事时还感慨说，最开始梦见闺蜜只是觉得有趣，心里也在感叹过去的情分，但就是没想到要去问候。如果不是这个电话，可能两个人依旧这么一直断联下去。真不是什么事情都需要事先酝酿好了再去做。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他不加思索地拨过去的那个电话，比事先准备好的任何说辞都要真诚。记得詹姆斯在大学的时候追一个女孩，一开始就开启了直男的笨拙光环，发个短信吃出半天，每条短信都无聊透顶，差点被女孩嫌弃的拉黑。被逼得没办法，他只好破罐子破摔，决定最后再坚持一个月，不行拉倒。或许是之前的战果太过于令他绝望，那一个月詹姆斯的心态也不知是麻木还是洒脱，也没再见他时常拿着手机缠着对方。大多数时候女孩回他的话都是哦，嗯，但一来二去女孩竟也不烦他，偶尔也给他说点自己的事儿。然后就这么慢慢的慢慢的，郎有情来妾有意。心经里面有句话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看过之后大彻大悟。玩笑归玩笑，但他若不是没有当初的心一横，便没有后来发微信的那种果敢洒脱劲儿，也便没有后来女生的回应。哪一刻我想到你了，就不加思索地倾诉给你。或许你可以不喜欢我这个人，但却无法否认这份感情里承载的那份真诚。在你心动过的每一个瞬间，都不值得让它白白溜走。

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 Runner 的网友。有些事是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想通的，想通的这个过程一定是因为一些人、一些事，亦或作为旁观者从他人的世界里看到了自己。以前很多人问过我，怎样才算是喜欢上了一个人？当时我丝毫没有犹豫就回答，第一眼心动不已，再见面这样的心情依旧。这种悸动的情绪里还同时拉扯出了并不完美和没见过的自己。老实说，五六年前的自己挺烦的，那是在恋爱中我总理解不了很多事，比如很多恋情为什么感觉比感情重要，失去了对某个人的感觉就不再愿意和这个人走下去，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同时喜欢很多人，也会在没多久甩掉这些人，为什么有的人对你那么好就是提不起一点兴趣，偏偏某个人虐你千百遍还是会抓着一丝希望不放弃。当时的自己总会期待一份完美长久的恋情，而这份恋情需要开始时心动的喜欢，相处过程的包容和理解，到后来感情至深不离不弃的爱和陪伴。但似乎这样的恋情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幸遇到，司空见惯的总是开始的轰轰烈烈，结束的揪心也彻底。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人，都有一种怀念初时的美好，喜欢热恋期的甜蜜，厌恶磨合时的争吵，感慨分别后重回陌生的关系。也是这些经历和故事让我们不再那么义无反顾掏心掏肺的付出，不再对某个人满怀期待。新年跨年的那天晚上，认识十多年的朋友们坐在一起喝酒，当时我问几个兄弟，你们还记得为以前喜欢的人做过什么特别的事儿吗？巧的是有两个哥们儿第一反应都是等待。我为了那个女生在大冬天从早上站在她宿舍楼下一直等她，等到了晚上，后来我们还是分开了。她暑假补课，我每天都接送她，上课我就在外面等着。酷暑天我这样坚持了一个月。接着坐旁边的另一个兄弟说，也不知道过去哪来那么多的精力和耐心， 换作现在，如果有个女生让我多等半小时，下次都有一种不想和她再出来的冲动。哼哼，这也许就是现在的大多数的我们。看过彩童老师回答过一个问题，选择恋爱对象在乎合适还是心动，他的回答可能会打醒现在我们很多人。我看到很多人说想找一个合适而不是喜欢的人结婚，于是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种人会常常有可悲的感情，因为他们不仅胆小，而且自私到连付出感情都不愿意。就像坐过山车一般，第一次坐，怀揣着莫名的勇气和忐忑，想体验，想征服，想尝试。下来以后难以抑制地回想过程中的感觉，有的人会一脸苍白，发誓再也不会尝试第二次，有的人会情绪兴奋，像打开新世界大门，想再来一次。但发誓再也不会坐过山车的人，可能会因为某个人愿意再豁出去一次，而想再来一次的那个人反而知道那种恐惧感，需要比第一次拥有更多的勇气。感情中好像也是如此，开始的我们无知无畏，愿意拿出真心，拿出勇气，义无反顾地付出来换取对方的爱，无论结果好坏都愿意心甘情愿做一些事，掏心掏肺说心里话，想尽办法感动对方，哪怕不尽人意也承担得起心碎的结果。可后来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学会了趋利避害，学会了保护自己，变聪明，很难遇到一个心动不已的人，哪怕可以提起一丝心动感，也懒得花时间让感觉奔现，只会考虑自己更多一些。毕竟过往的经历和故事都在潜意识里提醒我们，也许对方并不认真，只是闹着玩，如果只是自己付出就不会有好结果，之前那种揪心扯肺伤心难过的感觉一定要避免，毕竟再也不想体验第二次。昨天橙子陪我去医院看病后，我们在路上走了很久，他讲起总有一些人刚认识就上来撩他的情景，一边说一边很无奈，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违心随意了呢？我如果对一个人没感觉，完全不想多说话，这些人很明显不是喜欢我，也不心动，说不上喜欢就那么点感觉，怎么就被这些人夸大了这么多？以前他认真的喜欢过一个人，那个人反而和他闹着玩，后来索性他也找了个人闹着玩，而这个人却认真了起来。这些都不是最怕的，最怕的是你尝试着想和那个认真的人一起认真起来，结果认真的人玩了起来，或者想走要离开了。大概这些都是不对的人，才有所谓的错过和遗憾。所以最后橙子说，我赌我还会遇到一个让我心动，让我认真，全心全意付出的人。最好的感情莫过于人山人海中有个人和你有着相同的频率，哪怕中间会接受不到彼此的讯息，也会自动调频去倾听接收对方。你刚好遇见他，对方正好看到你，不管发生什么，你们都愿意为了这段感情认真走下去。最最重要的是，在善变的人堆里

之前是有可以让他心动的人的。刚上大一的时候，同届女生甚至学姐都会丢掉矜持，主动上赶着来找他。除了球场各种给他的比赛加油外，送水、约饭、约酒、游戏陪练，他都不差人。然而就在很多人猜测他会翻牌和谁在一起时，他却晒出远在异地的四年女友。女生没有很惊艳，可从字里行间的状态来看，都是帆哥和这个女生深厚的感情和记忆，甚至还收获了很多祝福和羡慕。异地恋可以坚持下去的动力，除了有天可以结束空间的阻隔，就是曾经彼此在一起时的感情做基础。否则空穴来风的异地恋情都会是头脑发热、寂寞来袭的一时兴起。就算是有过往的感情做支柱，帆哥的女友还是因为很多原因放弃了这段恋情，和他说了再见。在他失恋这段期间，之前坐等帆哥分手的群体都在他分手的时间一到开始编着法儿的献殷勤，想要敌过帆哥过去的那些记忆，开始新恋情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隔壁系的一个大长腿女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就这样，大二大三两年时间，帆哥都和这个大长腿女生如影随形，开始了从屏幕走向实体生活中的秀恩爱和撒甜蜜。两个人在感情日趋平淡的日子里，故事后来戏剧化地发生了转变。大长腿每天怀疑帆哥背着他和其他女生搞暧昧，把他微信里的一大堆女生删了个光。帆哥看着他和几个男生总是状态亲昵，含糊不清，两个人各种争吵，分分合合，争执不休。终于在一次喝酒的饭局上，大长腿喝多了，一把搂住了帆哥的一个哥们儿亲了上去，还甩了帆哥一个耳光。这段恋情就不负众望的走向了结束。分手没关系，最让帆哥闹心的就是在于大长腿和过去朝夕相处了很久，也就是酒局上被大长腿吻了的那个兄弟走在了一起。后来再没见帆哥和那个兄弟一起打球，只是在一次系队篮球赛中，两人交锋防守，差点掐架打起来。那哥们输了比赛还不忘留一句话，你照顾不好他，那就换我来。也是这场比赛，有个漂亮大眼睛萝莉学妹跑去和帆哥表白，他顺势也就答应了对方。原本以为他是赌气才答应萝莉学妹，可后来的恩爱程度似乎不比当初和大长腿在一起差。于是在那一年里，这几个人谁都没再相互祸害谁。毕业之后，帆哥和学妹分了手，他继续养着之前和这个小萝莉买的一只萨摩耶大白狗。去年他跑来问候我，瞎掰说篮球的时候，我才在他朋友圈看到他又晒出了新的女友。我骂他怎么找女友一届不如一届，这次这个和他更不匹配，他反倒没说太多就工作去了。这次晚上聊天，他才说和这个女生也掰了。一开始他就没觉得可以和这个女生走下去， 现在女生去了英国，她继续留在现在的城市生活。借着酒劲儿，她越说越伤感。我也是有过连夜坐一宿火车，第二天出现在爱的人楼下的经历。是当时年少无知呢，还是真的想念，只为了见对方一眼？后来也有过几个不错的女生，就是没那个劲儿了。不知道是自己没有精力去做这些疯狂的事儿，还是真的后来再没有人走进心里过。这几天看着周围的人结婚的结婚，稳定的稳定，我就在想，以后和我在一起那个人什么样啊？我想，我一定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他吧。都说男生会比女生渣一些，其实很多时候男生深情起来不比女生差。很多人说帆哥渣，可是傻子都看得出来，大学的大长腿和小萝莉他也是真心喜欢付出过。有人说大长腿和他那个兄弟渣，可那个兄弟似乎打一开始就对大长腿表露心迹，在他身边当了很久的黑暗骑士。大长腿也忍痛放弃了帆哥，做出了一个自己内心觉得正确的选择。感情没有非黑即白的答案，爱恨可以在行动和决定上分明，可内心挣扎纠结时，怎么都不会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选择。那些我们口中所谓的渣和坏，也都通通分人。渣人也许曾经深爱过，只是现在妥协释怀，对还没痊愈的伤疤破罐子破摔，满不在乎了。我们大多数时候界定的渣人，说白了只是深爱的不是你罢了。每个人都喜欢执着，忍痛放弃，说服自己过，也都后悔释怀，最后不得不无奈妥协过。就是在这些过往的经历和体验过程中，消耗着我们一开始那股子简单而浓烈赤诚的爱，打击着我们受过伤也会战战兢兢拾起的勇气。前段时间有一个段子说，答应我，如果还会有人让你在收到他消息时会心跳加速，嘴角泛起笑意，一定排除万难也要跟他在一起。在漫长人生岁月里，其实失去爱的人一点儿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爱人的能力。那种丧失爱人和厌烦被爱的感觉糟糕透了。你说我们还会重新和一个人开始新恋情吗？会，只是好害怕再也心动不起来了。下一次啊，遇到能让你心动提起感觉的人，撒泼打滚拽腿挠脸也要留住，别再放他走了。 竭尽一股勇气真心的时候，往往内心却最软弱，完成一个选择决定的时候，往往心中恐惧最多。我心中有两个我，常常都在震动，游走在现实和理想的两头。眼看着天都亮了，我和坚强握手，我又和矛盾碰头，因为

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莉莉安的网友。这是发生在一个朋友身上的一件事儿。他最近遇到了一个男孩，用他的话说，就是现在鲜少能见到的那种零套路男生。他想好好发展，可是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和这种类型的男生交流。说话特别真，听啥都信，不懂套路，不会套路，是那种会在你喝多了以后帮你买蜂蜜柠檬水，陪你等酒醒的温柔大男孩。他说现在太多人把自己武装得像个老司机，表现出一副对感情满不在乎的态度，喜欢说教那些失恋的人，说失恋算什么事儿啊，单身不是很好吗？他们对所有的追求者和介绍人只有一句自我概述：我不谈恋爱。因为我不谈恋爱，所以两个人该干嘛干嘛，没麻烦。这样的过程走多了，反而不会好好珍惜，好好对待感情了。我朋友说，遇到这样一个大男孩，自己都快手足无措了。有一次他们出去吃饭，席间其他人在开他的玩笑，他顺势接了句枪，男生在他身边偷笑，半开玩笑似的和他说，你怎么这么老司机？他和我说，那一刻突然特别想向他解释，自己其实不是这么老司机，没有看起来这么套路，至少跟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走心的。可是人家已经有了这样的既定印象，做再多的辩解也像是在开玩笑。有人说，要是感情浪费多了，就没法珍惜了。很多总是把自己当成老司机、套路王的人，哪怕有一刻想要停下来，踏实的好好接受一个人，总还是会不习惯。那种已经长在骨子里对感情的漠然和不信任感，会时不时的跳出来影响他们的判断。套路走得多了，看什么都像是套路。对于别人的示好，总是要在心里先嘀咕，他是不是对我有所图，他是不是想套路我。很多时候人没有心里想的那么复杂，有些时候掏心掏肺的东西看起来也很像是假的，比如那些解释了很多遍不是群发的短信，比如那些明明只是买给你一个人的礼物，比如那些专门记着的关于你的一切，随口而出的玩笑话也许就是内心真正想说的话，只是太多时候不确定对方的想法，才用一种随意的口气来表达。小季和我说，他现在最害怕听到的就是男生对他说，你怎么这么走心？虽然很多时候是一句调侃，但是他觉得明明就没有在套路，偏偏还要被人质疑故意表现走心。而这些一边质疑着故意走心的人们，自己本身也在玩一种欲拒还迎的把戏。只不过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这些不成文的规矩已然成了习惯，所以在面对那些相异的感情时，总下意识地想要回避抗拒。的确，很多人可以荤段子脱口而出，很多人把爱和喜欢总挂在嘴边，他们就像是经验老道的猎人，在感情森林里不断寻觅捕获自己的猎物。可是他们心里知道，总有那么一天自己也会成为什么人的目标。在精明的老司机在遇见自己真正心动的那个人时，再醉人的情话都无法说出口，那些套路也不舍得照搬用在他身上。如果真的遇到了那个人，请不要因为太过套路而错过了他。这里是今夜思雨时，